好，就是在中医这个医感方这件事情上面有许许多多这个辩证的点跟西医不一样的。而如果你知道伤，因为伤寒论这些方子哦，无论是用煎剂或者科学中药，其实都几乎就是吃下去20分钟之内就会有明显的改善。那如果你吃的药的剂量够的话，那几乎感冒就这样就好了。所以它的疗效是非常的高哦，以至于我会觉得说这些辩证点是很值得珍惜的。因为如果它没有疗效，那这些辩证点其实都没有意义。但是它因为疗效非常的高，而且是西医不能想象的快，所以就会让人觉得真的很厉害。而且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学了关于足太阳膀胱经的这些受邪的这些方剂，难道真的只能够拿来医感冒吗？其实不是。因为就算你没有感冒，如果你的足太阳膀胱经有问题的话，你可能会有相关的症状会出现。比如说人的足太阳膀胱经在脊椎旁边左右各两条，这跟人的脊椎正不正非常有关系。所以你可以用足太阳膀胱经去治疗这类的病，这是可以的。就是那些感冒药对于调脊椎很有用，或者是有人说他的这个肾脏机能不好，那关于这个排尿的功能、肾脏的功能、什么蛋白尿、什么肾衰竭什么，那跟膀胱经还是有关哦。所以这很多很多重要的疾病在这里都会有这个治疗的方法。就是所以常常我在说我常常会说怎么治癌症这个不要学，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把伤寒论学到说六经病都很精通的话哦，那很多很多奇怪的病的治疗方法我们会能够想得出来。但是这就是我们必须要以一种比较属于形而上的思考，就是认识到我们肉体之外那个看不到的灵魂的身体是怎么运行的，能够熟悉它里面的运作，我们才能够去治疗得了它。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太喜欢说我们学中医中药啊，说什么有效成分啊或什么的，因为你如果用有效成分或什么来看它的话，你不会搞得清楚那个药是怎么作用的啊。我们要用中医的框架来看它。那么如果足太阳膀胱经呢传了之后会怎么样呢？他说第二天是阳明，那足阳明经是胃经啊。那这个足阳明胃经在人体里面又扮演到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在热论里面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叫阳明主肉。同学有没有听过中医有一个俗话说，这个脾胃跟人的肌肉是相表里的啊，对不对？脾胃主肌肉嘛。那足阳明胃经呢，如果你要用经络来看它的话，因为足阳明胃经是在人的脸上的经，所以它会让你眼睛干、鼻子干，这些症状会有。或者是足阳明病的，像太阳病的头痛好像痛在这个地方，那足阳明胃经的病人感冒头痛在这个地方。有的时候我遇到那种白虎汤症的，他真的就痛在这边。那足阳明胃经是要开白虎汤嘛，白虎汤一碗下去立刻两秒钟就不痛了，这就是能量的身体在发生的事情。那当这个能量还运行在胃经上面的时候，那这个人他会怎么样呢？他会，其实人的邪气的这个战场啊，会从营卫之气转移到胃经的范围，就是肌肉的范围。它最主要的理由是这个人的精液不足，精液就是人体的水分，人的水分不够的时候，营卫之气都是空的，所以他就只好找第二个战场来跟病毒作战。那这个第二个战场是什么呢？就是人体的肌肉，因为人的肌肉里面拥有最多的这个那个人的能量，那个腺结叫什么？三磷酸腺苷还是什么东西？就是产能产热的那个东西，肌肉里面最多。所以足太阳膀胱经打感冒的时候，人会觉得怕风怕冷，对不对？那到了足阳明胃经，它整个感冒的调性就换了，因为肌肉里面的产热的机制非常够，所以就整个人会开始发高烧，然后出大汗，然后那个人不但不怕冷怕风，反而觉得很怕热。那这个是阳明经病。那阳明经病的话，最主要的方剂叫做白虎汤，它用很多石膏啊，在汤易经法里面，就它在这个汤易经法最后啊，这个 抚琴诀了，对不起，抚琴诀里面它第五页最下面，他说阳淡者生阳之方黄芪为主，阴淡者浮阴之方柴胡为主，然后像青龙者宣发之方啊，那这个宣发之方的这个青龙汤，这个抚琴诀里面的小青龙汤就是《伤寒论》的麻黄汤了，那白虎呢就是石膏，那还有一个猪鸟汤是用鸡蛋黄为主啊，玄武汤用附子为主啊，就是他们这个方剂上面一个相对的存在，上下四方左右刚好六个方位啊。那这个阳明病呢，我在这个讲义上面还有在第三页中间有一个表格啊，那个是张仲景的《伤寒论》里面对于这个病症的这个提纲，比如说像是太阳病，他就说是主要的机脉是脉浮啊，头项项痛又怕冷。那这个阳明病呢，它是一种身体有很高的产热的能量产生的状态，因为这时候人的发烧是全身能量非常饱满的一种发烧，所以在《伤寒历》上面会说尺寸俱长。这个我们一般人呢把脉的时候，我们的寸关尺是把这个上焦心肺啊，什么中焦脾胃肝啊，什么下焦肾啊，这样子在把。但是哦，把脉以后会教，现在都不急。但是人在感冒的时候都不用分这些，因为感冒的时候就是不管寸关尺，脉都会浮起来，都会变怎么样啊？这是另外一个状态。那么尺寸巨长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平常把脉的时候啊，并不会特别觉得这三个部位的脉啊，它是连成一整条的。可是当一个水管是充满了水，那个脉非常宏大而坚实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脉是连结成一条的，所以它就好像水管塞满了水一样。所以那个是一个阳明病的脉。那阳明病呢，发热出大汗，你一吃白虎汤下去，身上会出一层很薄很薄的小汗，然后高烧就一下子就退下来了，他已经在那一点点小汗里面就把阳明经的邪气用石膏逼出去了。那可是如果你来不及让他从在阳明经就逼出去的话，那他还是会入腑。那这个邪气入腑会入什么腑呢？会入到那个手阳明大肠腑，也就是阳明病的下一步是什么呢？就是大便肝在里面排不出来。那个时候呢，要用的汤叫做承气汤。承啊，就是接，就是塞在那边的这个气，我们要把它接下来。那承气汤的那个意义就是说，用什么大黄、芒硝那些药啊，把这个大便排出来的同时，把那个病毒呢从肠道的内侧拔出来，这样子。那这是阳明病的主要的治法。那么阳明经再传呢，其实我们感冒绝不是一定照这个顺序传的啦，我们依循病毒种类的不同，可能从任何一经受病了，是这样子。或者是你那一经原来就有虚损，那一经就特别容易中。那阳明经传过以后会到达少阳经，足少阳胆经走在人的身体的侧面，而这个身体的侧面刚好贴到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人的淋巴系统。人的淋巴系统很多都跟少阳胆经是这个贴到的。那人的淋巴是可以算到广义的这个三焦里面的，因为三焦包含人的好几个层面，但淋巴也可以算是其中一个层面。那手少阳三焦经跟足少阳胆经的病又是怎么样呢？就当你这个胆经啊，这个受邪的时候，代表你的这个抗邪的系统已经转移到淋巴系统去了。那胆经受邪的时候，这个它牵连到的淋巴都会怪怪的。那淋巴我们都知道是水的代谢，对不对？所以你会觉得嘴巴发苦，你会觉得头晕。头晕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你的那个中耳里面的那个管平衡那个地方的水分都乱了，所以会，然后呢，耳朵会觉得好像被什么东西闷住一样，听不清楚。这些都是胆经经过的地方的淋巴液产生的病变。那这个时候就这个胆经上面的病呢，我们会用小柴胡汤。小柴胡汤是什么方呢？就是一下子就把你的淋巴清干净的方。那这个清干净就像有些人那个淋巴肿块或怎么样，几乎都是可以一帖小柴胡汤就全部那肿块都不见掉了，是有这样的事情的 就是它很能够清淋巴，但在清淋巴的同时呢，这个足三王的胆经也会消失。那这个第三页的这个中间啊，它的这个症状，少阳病还有一个特殊的症状叫做往来寒热，热多寒少，就是少阳病的发烧呢，太阳病的发烧是不管体温几度，这个人都会怕风或者怕冷。那阳明病的发烧是发高烧，而这个人怕热而且出汗。那少阳病的发烧是怎么样呢？是这个人烧一烧又不烧，烧一烧又不烧，就是这个发烧是一阵一阵的来的。那这个事情是有关系到少阳经的，就是这个人的这个少阳经哦，刚好盘旋在人的头侧面，中间夹这个人脑的那个下视丘。那那个下视丘里面的几个关于人体的那个开关的机制，就是人到底要不要发烧，人到底要不要怎么样，那个东西是少阳胆经在管的。所以中国古代说胆者为中正之官，就是胆是管身体的很多决定权的，身体决定要发烧或者不要发烧是胆经在管。那你胆经都已经被病毒攻下来，你身体就搞不清楚了，你知道，就烧一烧吧，那不然到底打完没不知道啊，那再休息一下，不然再打，就是那种反反复复的啊，就是这样烧一烧又不烧，就是胆经的病。那然后呢，三阳经传完了呢，三阳都是腑，胃是腑，胆是腑，膀胱是腑，那三阴就是脏了。那三阴传进去呢，先是传到一个阳明胃的里层，就是太阴脾啊。太阴脾经是怎么样呢？那脾经的病，其实脾经的病很简单，因为脾所代表的是人的消化能力，所以一旦病邪传到脾经，这个人就没有消化能力了。那没有消化能力会怎么样？上吐下泻啊，就水泻，或者是呕吐，或者是肚子痛，很简单嘛。那它这个水泻呢，基本上太阴经的病是一种寒症，所以它不会有拉那个烫屁股的那种大便，它是就是没有什么温度感的那种大便。那这个水泻呢，你又可以把它分成两种，一种呢就是水泻，一种是叫做下利清谷。下利清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昨天吃了豆芽菜，你拉出来它还是有豆芽菜的形状在那里，但它完全没有分解。那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如果是只是拉稀的话，你就用理中汤，就是一个补脾胃暖脾胃的药，那把太阴的这个能量调回来，那个病毒也被中和掉了。可是如果是到了吃东西有原来的形状掉出来的话，那意味着你的肾阳不够，就是人的肾脏要有能量的时候，人才会身体才会决定去分解食物，所以那就要比理中汤干再更多加一点东西，比如说加附子或什么。于是就用我们主要这个下利清谷是用四逆汤为主啊，就是以附子为主的。所以这就是太阴病大概的治法。那如果呢太阴还没有太阴病其实是感冒，你们知道吧，就很常见。像前几个月我就觉得常常听到人家说什么感冒，然后感冒到这几天忽然上吐下泻。你看，就是很多人他感冒了一个礼拜忽然开始上吐下泻，那就是传到太阴去了。那再来呢，传到少阴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少阴是足少阴肾经跟手少阴心经。那这个心这个东西在中国人在讲是灵魂的中枢啊，并不是我们西方人在讲的那个心跳的那个心啊，中国人也有心跳，对不起，就是那个心跳的那个心脏呢是手厥阴心包经，不是手少阴心经，就是人的灵魂的思考的中枢那个心才是少阴的那个心啊。那我们说心脏病心肌梗塞那种东西的那个心是手厥阴心包的心，那个是厥阴病，不是少阴病。那少阴受邪人会怎么样？心肾受邪的时候，人会最主要的症状是什么？就是变笨。少阴病的特征是人变笨，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判断那个少阴病的那个真武汤该不该开哦，就是用这个判断点。比如说你在，我知道这个病人在发烧，对不对？就要试他一下，说，哎，你觉得你有没有在发烧？他就说，有吗？哎，有吗？就他自己发烧自己不太清楚，就是他的感知力跟表现力都变得很差，就是他整个人会感觉变得很钝，那就是心肾受邪的一个特征。那还有一个少阴受邪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人类的那个扁桃腺 它的能量最多是来自于少阴肾经。所以当少阴经受邪的时候啊，它这个往往它扁桃腺就立刻先痛起来，所以一感冒立刻就扁桃腺痛，你就要把脉。如果脉很浮的话，那个扁桃腺痛是这个热感冒的痛，那是发炎，是真的发炎。可是如果脉很沉的话，你千万不可以把那个扁桃腺痛当作是发炎来医，因为那是少阴经的能量被切断了，所以扁桃腺死掉了，里面的细胞在死掉，那个用消炎药一点用都没有。那个要用通少阴经的药，比如说麻黄附子细辛汤，把少阴经整条开通，那喉咙痛就会忽然好起来。好，那是另外一条路。那如果少阴传到脏的话，那就是真无汤的事了。因为肾脏这个东西哦，是关系到全身的水代谢，所以它的症状也是非常变化多端的。但是主要就是说你的水代谢的机能已经没有了，或许是尿不出来，或者有别的症状，但是那是真无汤。那少阴病还有一个特征，除了人病就是什么，就想睡觉。少阴病的人就是那种就是不一定睡得着，但是就是见到床就想扑，总而言之就是不想面对这个世界啊，就是这样的感觉。啊，你在点什么头？你有得过少阴病吗？啊，还是在吃真武汤？啊，再就是有那个感觉会出来。就像我有从前一个公司一个同事啊，他感冒到第十天的时候，然后呢他就每天就在那边看起来很人很萎靡，我就说怎么啦？我就说你是不是看到床就想扑啊？他就说对啊对啊，你怎么知道？然后 我听了之后就说，哎呀，终于让我遇到一个标准的好人类了，就感冒到第几天就刚好传到少阴病啊，就其他人都乱传，现在很多人都是第一天就少阴病了，因为外面的经都已经太虚了啊。那还有一些情况是怎么样呢？就是除了少阴的这个能量不够，肾的能量不够呢，还有一个少阴病的可能性是什么呢？是心的这个阴的部分不够，就人要阴阳调和嘛，那肾有肾阳，心有心阴，那心阴不够的话，人会怎么样？人会半夜啊躺在床上翻来翻去，烦躁的不得了，就是不能睡觉。那肾阳不够，我们是用玄武汤；心阴不够，我们是用猪鸟汤。那猪鸟汤是什么呢？就是鸡蛋黄啊，就是鸡蛋黄加上一些清热的药，来立刻滋阴，让你的心能够平静下来。那是少阴的另外一个可能的并发症。那这个，那当然很多病都会死在少阴啊，因为就少阴其实还蛮危险的啦，就在古书上面写，那最恶劣的状态就是厥阴了。那厥阴的区块是什么呢？厥阴是肝经，对不对？那肝经是我们所说的风木之气所形成的经。那像少阴经是军火之气，军火之气就是我们人的这个灵魂的那个能量。军火是人体里面的光啊，军跟相啊，军火跟相火，就是相火是足少阳胆经，那是人体燃烧的热叫做相火。那光跟热这两种火，军火是指人体的光，所以少阴病的话，人的军火会不够，所以人就会变得笨啊，或者睡不着啊什么的。那这个风木之气是什么呢？如果上过中医基础班就会知道，风木之气，风跟木其实就是阴跟阳、水跟火在混合的时候产生的一种流动。所以厥阴肝经它所扮演的人类的角色，人类身体的角色，就是人的阴跟阳是靠着厥阴肝经这个区块粘合在一起的。那一旦病到厥阴之后，厥阴肝经受损的时候，人的阴跟阳会脱开。那这个阴跟阳跟会脱开的时候，有很多怪怪的症状啊。那这个地方，比如说他，我这个表格上面选的什么消渴，就比如说一直喝水都喝不饱啊，然后气上壮心，心中热疼，疼热。那像这些症状，其实你去西医那边检查，他会就说你，他大概说是你心理作用，因为厥阴经是人体的六经的最后的防线，到厥阴经，他很多感觉都是灵魂上的感觉，就是你不管怎么检查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比如说我有一次得厥阴病，就是厥阴经在痛，那我不管怎么压都找不到痛点，但是我就知道这里在痛，那就是一个已经病到灵魂上面的那种感觉了。那厥阴经在痛或者是怎么样啊，或者说他那些奇奇怪怪的症状一大堆，那厥阴病他们有一种说法，是因为阴阳已经脱开了，所以标准的厥阴病是这个人呢先高烧好几天，然后呢 在寒的寒泻水泻拉肚子好几天，就是因为阴阳已经脱开了，所以阴跟阳本来应该是合在一起当好朋友的，现在脱开来就变敌人了，所以就阳攻击过来让人全身烧，让阴攻击过来人全身发冷拉肚子，这样子交错着来。那这个阴跟阳脱开就有一些方，比如说像当归四逆汤这味药，就是把人的气重新抓回血里面的药，就是让气跟血结合的药。那它的特征就是当归四逆汤的主症就是手指头尖端发冷发白，就是手指头尖端麻木而冷而惨白，就是我们一般说的那叫什么症，雷诺氏症，是不是？就是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的手指尖是人的这个阴经跟阳经交汇的地方，就是阴经的气到手指尖传到阳经再继续走，那你阴跟阳脱开，你阴跟阳的阴经跟阳经的交汇点就没有了，所以手指尖会全部冷掉，然后麻木惨白没有感觉，那是厥阴病的特征，这样子。那如果说厥阴病代表了什么区块呢？那就是肝跟肉体的心脏连接起来这区块，还加上一个隔膜，人的横隔膜也算是肝的一部分啊。就是我们说肝主筋啊，这个筋，那这个横隔膜是人体最大的一片筋，就是隔膜上面，然后连到这个肉体的心脏这一块。那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中医如果要说广义的这个病入膏肓的膏肓区块，也就是这，就是人体的最后一块战场，这个地方打完了，人就阴阳脱开啊，就灵魂跟身体就可以说再见了啊。但是也因为这样，所以厥阴经这个地方啊，包含到它的什么症状有消渴，对不对？所以它什么糖尿病啦，什么心脏病啦，高血压，很多东西都跟厥阴经有关系。所以这个我们在学习治感冒打感冒的这个过程，像我们厥阴经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叫做乌梅丸。乌梅丸就是用很寒的药加上很热的药再加上很酸的药，把身体里面的寒跟热再重新缝回来。哦，那是很好玩的一个方，让你的寒热缝回来。有的时候我们去外面看中医，中医会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又虚又寒又上火，这怎么医啊？那其实乌梅丸呢，先把它缝回来中和掉再讲啊，就是有这样的做法存在。那这是厥阴病。那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像少阴病呢，我们会学会很多心脏病的治法跟肾脏病的治法。那像少阳胆经之谜，像太阴病，我们会学会很多消化系统的调理的方法。那如果是在少阳病的话，那怎么样修复我们的淋巴？哦，对，少阳腑病我刚忘记讲了。如果真的病传到胆腑了，那要清胆这个东西还有别的方，比如说大柴胡汤，或者是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那种方都是如果你不拿来一感冒的话，排胆结石也是一下子就排出来了。只是大柴胡汤不要拿来排胆结石，因为一下子排出来你的会被刮伤会痛死啊，你要先用一些药把它化小颗一点再排啊。那但是就是的的确确可以治到胆腑这个东西，所以很多身体的调理，这个六经的调理，比如说我说膀胱经也关系到人的这个这个背脊骨正不正，那阳明经就关系到什么，关系到人的脸色好不好看啊，就美容药跟阳明经有关系，然后太阴经包括了人的消化能力的强弱等等等等，所以这些方总加起来学了对身体总有好处啊，也不只是拿来治病而已啦。那这个六经的这些病呢，就是整个伤寒部分的框架，那我们杂病的部分也就先不讲，那我们看一下讲义的这个啊，第二页的下面有几个画黑线的地方啊，要跟同学讲一下。我原来就对于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我们读伤寒论的人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啊，最近因为昨天前天给人家开药，就发现哇，这种病人真让人头大。像黄帝内经他说啊，当一个人感冒已经快要好了，可是呢又好像没有好透，是为什么？那这个岐伯天师就跟他讲啊，那是因为啊，你给他吃太多了。为什么？因为人的抵抗力要打感冒，是抵抗力要去追那个感冒，对不对？那可是如果你吃了很多东西，那 你的生命能就全部集中到肠胃去用来消化，然后感冒就没有生命能去打感冒了，所以感冒就打不出去。所以就是《伤寒论》的系统或者《黄帝内经》的系统都很反对把感冒的病人喂得饱饱的，可是那个不会治感冒的西医系统就说，反正是要打延长战嘛，或者拖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所以尽量吃营养一点啊，所以要吃多一点。所以就很可恶，你知道，就是有时候用了正确的药也没有什么效，就那人吃太多了。那前两天怎么吃我的药好起来，然后就觉得不错，就吃火锅，然后又病下来啊，就是很讨厌。那另外呢，像《伤寒论》里面还提到，尤其是这个太阳病跟少阴病，因为太阳跟少阴都很关系到人的水循环，所以那种病的时候一定不可以喝到大量的液体，就是不可以喝很多水，但更不可以喝到冷水，因为你冷水或者大量的水都会让你的身体要花能量去代谢它，你一旦花那个能量去代谢它，你就没有能量把病医好了。所以水的控制，就是《伤寒论》里面很多种的病都是叫你水要控制在那个病人还觉得渴的状态，不可以把病人喂饱。那可是现在人感冒要多喝水，啊，最好还运动饮料、果汁，哦，那就打下去之后，那感冒就不会好了啊，那这是很糟糕的事情。所以他就说，病热烧愈呢，食肉则复，多食则宜。就是他就说，不要吃太营养的东西，因为你消化营养的东西需要搬运工，搬运工是你的生命能，啊，那你一旦用了这些营养的食物把你的生命都引进来搬这些营养了，那个你的感冒就很难好。那后来呢，他还讲一个凉感传，就是讲到太阳的底面，膀胱的底面是少阴肾，然后呢阳明胃的底面是太阴脾，那少阳胆的底面是厥阴肝，对不对？脾胃是表里，肝胆是表里，肾跟膀胱是表里。那有的时候这个邪气很厉害哦，就是一次打中两条筋，那这是很难医，比较难医。所以有我们这种东西叫做凉感传。那凉感传有其他的医法，那书上反正比较将来的时候会跟同学讲到。那主要就是今天的课程呢，大概就是带同学知道一下《伤寒论》的框架，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认识到张仲景的这个学术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啊，还有就是他把这个属于当时的北方的针灸学派的理论，跟当时属于南方西方的汤药学派的理论，在他的书里面做了整合啊，这是另外一点。然后还有就是张仲景他看待学医的方法跟病人保养的方法，以及平常要注意保养身体，就是不要为了工作为了钱让身体坏下来，他的一个基本的人生观。然后还有我们感冒的时候跟我们现在大家流行的观念很不一样的，不要多吃，不要吃多，不要喝多，这些很重要的事情要先晓得，不然以后你开药然后又给人家喝很多东西，吃很多东西，那药都没有效啊，那这样子就很可惜，将来会破坏到我们的医术。那这些那就是关于一些中医啊，还有就是从这个张仲景的文字里面呢，我们要认识到张仲景是怎样的一种人。你看我们刚刚的感冒这样子，一个感冒可以分成六大区块，然后六大区块再分成无数个小区块，你就知道张仲景这个人是多龟毛的一个人。但如果你觉得我这人呢，一生就是大辣辣和阿萨里，那你就跟书上把学费要回来你就走了，就这件事情跟你就没有关系了，对不对？就是个性不合有的时候也会造成学习的障碍，因为学张仲景的东西有的时候要复制他的个性，你才有耐心陪他这样的耗，不然的话就会好像觉得好像啊太麻烦了，什么药要随便吃啦，反正就像我有一个阿姨啊，就跟我学伤寒论啊，六经病都教完了，最后她就说哈，我家里面买一罐葛根汤啊，什么病都吃葛根汤就对了。因为她觉得很烦啊，知道有些事情不知道就算了，知道了很啰嗦的，对不对？所以大家会有这种感觉。那我们下个礼拜呢要介绍足太阳膀胱经，那这个东西是因为足太阳膀胱经跟人体的很多内脏都是相通的，所以我想趁机教同学一些灸法，就怎么样做保养的灸。那这个课程虽然跟医感冒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至少啊，如果灸法能够学得好的话，对于家里面的很多家人尤其是老人家的保养非常有用，就是到在 老人家要用这个方法帮他延长寿命5年到10年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虽然是，而且你们如果，而且我觉得灸法有个好处是，如果他家人受得了烧艾草的味道的话，就是这个前提啦，那其实用灸法家人感情会还不错啊，就互相帮忙灸一灸，他就觉得身体有好起来。那这个给你每天在那边家里面耍说医术，说哎开药你吃药，这个灸比开药可爱很多啊。所以下礼拜跟各位谈一谈灸法这样子啊。那不好意思哦，拖完你们下课的时间。